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，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。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。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。 嗯，哇！ 咁啊，翻翻嚟啦，第二 part 大人在线啦。 我以为仲有啲预告嘅添。 系啊系啊，冇啊，我哋咁多嘢讲，唔需要预告啦。 好啊。 咁好啦，除咗呢一个咁深刻嘅之外咧，其次咧，就亦都有好多好经典嘅故事啦。 其实我听得最感动系天天。 系啊，你讲啊，俾你讲一讲呢、這个，系啦，试下。 咁佢喺長沙灣道嗰度有棟唐樓啦，咁已經有個求助人打俾佢，跟住望到隻狗，每日都喺個天台度嘅，但係對嗰個唐樓嘅門咧係長期打開嘅喎。 但我叫佢播一播嗰個面嗰幅相俾你睇到。啊，你繼續講。 但係點解隻狗唔落去咧？仲要有時會企上個天台嗰個角嗰度咧，去望住街喎。咁個求助人梗係好驚噶啦，即係喂，萬一跳咗落去咁點啊？咁無手啊 Ken 哥佢哋咧接報就到場啦，跟住就即係已經諗住啊，應該 set 籠啊，又或者其實放啲嘢食。我諗七八成嘅狗佢哋都會上當噶啦，因為你冇可能喺個天台度，你冇落過街喎，咁你啲嘢食係嚟自邊度啊？即係可能有啲住户上嚟食下煙啊，又或者吹下水咁樣就抌啲嘢食俾佢啦。佢唯一嘅食糧就喺度咯。咁照道理放個籠，佢就應該會上吊啦。但係聽講佢哋等咗好耐，等咗三日。即係已經不斷咁樣放啲雞肉啊，沿住路咁樣放。三日以嚟一粒都冇食過，到你， 我都唔知道講到邊度。 講緊佢 set 咗個籠，然之後放咗啲雞肉，然之後佢唔食咯。 咁咧，其實咧就嗰只狗咧就叫天天，咁啊就佢哋幫佢改嘅，咁啊日日咧都係有上去捉佢啦，諗住。捉佢嘅原因係因為即係佢喺個天台度係好多年都冇落過嚟。冇落過嚟喎，即係你講真，佢係靠啲乜嘢咧？啲人上天台，可能食下煙啊，有啲嘢餵下佢啊，咁樣又好瘦隻狗。咁佢飲水係靠咩咧？飲嗰啲冷氣嗰啲水啊，即係你嗰啲冷氣機嗰啲水。咁就即係都幾聽到呢、這個，我其實可能我有嘢漏咗啦。咁但係都個重點咧，就係話其實呢只狗咧。原本是之前咧，就係有個住客喺度住，但系就搬走咗，就留低佢喺度。咁只狗咧本身就 佢特登碰上天台嘅。 咁咧佢特登就碰上天台，咁即系惊佢走落街嗱，即系叫做我唔知佢懶好心定咩啦，定點啦，係啦，咁定還是真係碰上去，定還是自己行上去咧？嗱，呢個我唔知啊。咁但係咧，嗰只狗幾年好多街坊咧都係見佢成日夜晚喺度哀鳴啊，咁樣咯，係啦。咁系啦，咁跟住咧就系啦，就系呢只狗啦。咁点解会有呢张相咧？其实我好奇怪，点解无鞋守护者会用呢一张相做一个封面咧喺个 Facebook 嗰度？咁我原来系有个故事喺度嘅喎。咁话说咧，天天咧，咁阿 Kango 咧就上去，即系谂住捉佢嘅。通常不外乎都系用狗笼啊或者颈圈啦、啊。咁佢先前系用颈圈先嘅，唔系佢用笼先嘅。系啦，咁啊有佢特登买啲叉烧啊、烧肉啊，佢话冇糖狗系唔食烧肉叉烧嘅，一闻到浸嚟就全部冲埋嚟噶啦。咦，佢话摆喂佢，佢又唔埋嚟，放落个笼度，谂住转头饮杯奶茶咁上去啦，已经入咗，一入去踩咗个机关就生噶啦嘛。咁跟住上到去冇喎。咁好啦，唔太等啦，咁就跟住咧就真系喐手啦，前后包抄咁样，其实佢冇路走噶啦，佢逼佢角落头度，跟住佢做咗一个动作，系熬晒底嘅，大家即刻，佢一勾咧就跳上去嗰个 膊 嗰度，嗱就系呢个膊啦，佢跳咗上去，系啦，咁啊呢，咁佢跳咗上去，其实佢一步就飞落长沙环道噶啦，冇任何嘢，就飞落去嘅啫。咁大家即刻褪後啦，因為佢一行前就跳落去啦嘛。咁好啦， 咁跟住阿 Ken 哥就知呢隻嘢咧係有一個即係自毀嘅傾向啦，係啦，或即係咁好啦。直至到佢連續幾日都有上去嘅， 嗯， 但係都忍唔到佢埋嚟各樣。係 啊，冇食過嘢。 一行埋去就驚㗎啦，係啦。咁好啦，事隔咗幾日之後啦，咁就跟住有一班另外一班又有上去嘅。系啦，佢中间讲咗一个枝节位，就系话咧，有个爸爸就带埋个女，就攞住只阿叉就上去天台。咁阿 Ken 哥企喺度问佢：你做咩啊？咁啊，佢话冇，我有条天线就歪咗，只狗行过可能拉到条天线歪咗，就睇唔到电视。咁想谂住整嘅，咁咧我咁你攞只叉做咩？冇啊，惊我只狗控我个女嘅时候可以吉佢啊嘛， 咁 啊 做咩带个女上？ 咁啊系啦，惊过就即刻屌佢啦。咁你带个女上嚟做乜烂嘢啫？吓咁跟住我唔好理佢啦吓。咁啊故事系咁讲，唔博古啦。咁啊跟住咧，惊过话：，你唔好乜佢啦，我自己俾钱，我会帮你买嗰条新嘅天线噶啦。 嗯， 系你唔好去搞去嗰度搞啦，系啦。咁好啦，跟住咁都要休息㗎，有時通完頂之後，咁跟住呢佢就同嗰邊上面有啲望到落嚟嗰啲街坊呢就講咗聲，交換咗電話， 嗯， 就話如果你哋呢係有呢隻，即係呢隻狗有咩特別嘢呢就通知佢，係啦，咁佢要上嚟諗計捉返走佢啦，咁樣各樣，其實都唔會諗住有失敗嘅。好啦，隔咗兩日之後啦，突然間佢收到個電話，就話隻狗呢就跳咗落去啦，真係死咗啦，即係好悲啦！聽到樣嘢，咁點解咧？嗱，呢張相咧就其實咧就係佢哋就係通風報信俾毛手佢哋知，即係呢只狗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哋影低嘅呢只狗依家就企咗喺個就係企咗喺呢個位置，佢咁樣影低啦。其實一跳落就死噶啦，喺呢個位置大家睇到啦，長沙灣道。咁咧就其實嗰日點解佢跳咗落街呢？就是因為呢係仲有一幕，就係話阿 Ken 哥呢，佢話有時等到夜晚呢，佢有一幕呢好深刻嘅，就係隻狗呢照企咗喺嗰個圍欄嗰度，即係上面，但係隻手呢喺度拗下拗下，跟住喺度鳩鳴嘅，咁樣好淒涼嘅，好似見鬼咁樣嘅，係啦，佢都唔明佢點解係咁樣，佢都唔明，係啦，咁跟住事後佢就聽返嗰個解釋，就係話原來佢以前有人養嘅，佢係一直等緊個主人翻嚟嘅。佢係呢狗咧，佢係唔知道咧，即係佢唔知道人嘅世界裏邊，佢已經被背叛嘅。佢仍然好忠心耿耿咁樣等佢翻嚟。即係呢一個係嗰個好悲嗰件事咧，係啦。咁幾感動到我。而佢點解會跳落樓咧？就係話原來佢有一班外協，咁唔係淨得佢一個狗狗總職㗎嘛，仲有其他嘛，有人亦都係話投訴受傷，有狗啊，有狗吠啊成啦，咁跟住上去要捉佢啦，咁外協呢嗰啲豬閪呢就唔知道，即係佢可能經驗唔夠啊，班豬閪淨係識得做嘢收錢咁樣，乜撚嘢都唔識，係啦，咁就行埋去就諗住捉佢，佢跳，佢直情跳，佢直情一個動作一个动作啫，一跳佢都唔系上咗去，直插落去啦，已经系。喂，但系狗嘅潜意识系知道嗰度系唔跳得落去噶嘛？ 系啊， 系会死噶嘛？佢知道啊，佢有佢智慧噶嘛，但系佢都照跳落去。 可能佢真系太挂住。 同埋佢系啲叉烧，佢系冇捻食过，即系佢呢啲系令到我都好深感受。可能我讲得并不完美，系因为冇创作过嘅呢个故事。當然經過創作之後可能好聽好多啦，再但冇頭頭先冇創作過，新鮮聽嘅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咁因為呢啲種種嘅故事亦都有好多啦，有啲可能有一個我覺得係都幾 touching 嘅，就係話有個婆婆， 嗯， 有個婆婆佢就係、是本身就係好錫一隻狗仔嘅， 係， 佢好錫一隻狗嘅，但係有一日咧。咁佢見到一個環境一個場面，佢就令到佢開始虐待呢隻狗，好錫嘅喎只狗，但佢開始虐待佢喎。佢就見到個孫女受咗傷， 嗯， 跟住地下有啲血，跟住佢個口又有啲血，冇嘅，冇話咩報警啊，冇剩嘅呢啲嘢，係咁。當然佢有冇去醫院都唔知啦。咁佢就斷定咗只狗係咬鳩。 佢個孫啦，係啦，咬鳩佢孫啦。咁佢咧就，但係當然啦，佢自己本身都錫呢只狗嘅。咁但係即係佢咁樣，佢就梗係可能嬲嬲地只狗啦。就開始有啲方案咧，就即係佢唔中，佢唔理，即係嗰對只狗咧係唔點樣講咧，冇錫唔錫啦。咁又有鳩佢落有天曬落雨淋咁樣樣啦，係啦，咁跟住到最後咧，其實原來佢發覺咧，佢放走咗只狗嘅。跟住臨尾到發覺咧，原來係個故事嗱點樣發覺我都唔知道。原來發現咧，其實咧嗰日咧就有條蛇，即係阿妹啊嗰度有條蛇，係啦。咁其實佢係為咗保護個妹，就咬鳩嗰條蛇。係啦，即係有件咁嘅事發生。咁當然來龍去脈我未問清楚。我都係佢到佢同導演傾緊嘅時候，我聽到嘅。咁呢啲位咯，後屘佢就上山，即係揾翻只狗翻嚟， 揾到嘅， 就揾翻係啦。當然係冇事啦。咁但係一個咁嘅誤會就可以改變咗佢一生嘅，即係即刻收攬咗只狗皮。咁另外我又聽到有啲好憤怒嘅嘢啦，例如嗰啲圍村嗰啲咧食狗肉啊， 好多， 即係好撚興㗎啦。咁仲要係大聲夾冇準，再揾啲村民打你老尾添啊！即係嗰啲佢哋日日喺。是冒住呢个生命危险去作战嘅，唔系救狗咁捻简单，唔系你嚟做个义工能够承受嘅嘢，冇保险嘅大佬，冇劳工保嘅，边个劳工保？咁另外第二样嘢就系话，佢哋嗰啲人咧当嗰啲狗咧，即系佢哋点咧？譬如食饭饮水，佢会放条铁链俾你可以伸到个头落去，但系食完之后咧，佢哋嗰条铁链咧就啱啱好定住嗰个位置。就不會喐到噶啦。總之佢係要咁樣直，佢就話：哇，屌咁會看門口噶嘛，梗係咁噶啦。佢黑眼瞓咁點啊？即係好撚搞笑喎！嗰啲撚樣係啊，咁所以依家即係我哋創作咗呢個劇本咧，真人真事去改編，再將好多臨審嘢加落去。令但係我哋咧係點解話悲喜交集咧？因為有悲嘅地方咧，一定有啦。咁但係喜嘅地方，佢其實每一個角色，我哋本身有好多壞人嘅，但係啲壞人咧，全部係因為一啲誤會嘅而成為壞人啫，所以唔會大奸大惡嘅，係啦。就算虐狗婆婆都好啦，咁佢都係一個誤會咗嘅，係而令到咁樣嘅，即係佢臨尾係有啲嘢去令到佢哋大家兜翻。咁成個感覺是幾群星拱照的件事，一來這個 topic 多人支持，二來今次的班底比較厚一點，三來導演的大綱已經大約出了是怎樣，好每一個位置都是戲，不會有特意要想戲做的事，是每一樣自動那個處境就已經有戲，那個人物又可以有戲，那個環境又可以有戲，即是我覺得整件事呢真的沒得輸的，是但是我們這個是很小的製作來的，當然這套戲之後我們會有一個大電影的，是的，那都是這個無合啦，現在吃有導演想的個名字，因為吃那個無字啦，現在很厲害，一百無啊無手啊這些很厲害，這些名字那個無字夠響，那加個合字，那合字為什麼大家不用即是 不需要我解釋啦，是一個字就可以解釋他們裡面的心腸，是的，咁、那個骨幹亦都同時間同我之前嘅首映一樣嘅，就係呢班其實係一班舊狗嘅雜牌軍，佢哋各自都有各自嘅生活、各自嘅工作環境同埋各自嘅社會壓力，但係即係佢哋大家都有個心就係都係中意舊狗嘅，但係佢哋係救唔到狗，佢哋每一次都失手，每一次都甩拖，係啦，咁但係最後咧，我哋係有一個神出現嘅，嗰、那個神就係 Ken 哥啦。我哋安排設計咗角色俾佢係唔講嘢嘅，好有型，每次出嚟就鬧完嗰只狗就走。 Batman 嗰啲 friend 嚟 嘅。係啊，就 Ken 哥咁樣即油粒就走，即係總之到最後一刻咧，永遠都有佢排除萬難去救嘅，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角色嘅啱佢，又唔怕俾人哋話佢點解你為咗呢啲又做戲咁樣各樣呢樣嗰樣，咁我哋安排呢個角色唔使講嘢最好啦。最好咧，總之戳兩下得噶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推廣到呢、這個關注流浪動物啦。即係呢個，我覺得傳承效應嚟嘅，呢個係可以攞到抓到大家好多 focus 啦。咁我哋最叻係咩咧？我哋最叻就係將呢啲嘢散播出去，係啦。咁散播為咩啊？為咗幫佢哋咯。 咁我哋 你要我去爬水渠啊、攀山越嶺啊，咁我未必有夠姜，我亦都未必有咁嘅體能做到，亦都唔夠膽做，好老實講。咁但係咧，我能夠做到咧，就即係將呢啲嘢傳播得更加多人知道，咁我會盡做。同埋咧，即係對於我即係自己喜歡嘅娛樂事業嚟講咧，咁都有一定嘅程度嘅即係幫助。係因為佢有時咧，我發覺咧，我做咗 PR 之外咧，有好多嘢咧，原來係咁樣夾住做咧，先越生越多嘢。 嗯， 譬如一套戲生好多 event， 又開鏡，又簽約儀式，又花絮，跟住又叫做慶功宴，又邊度發佈會咁樣，好多呢啲嘢搞，係啦，咁好多嘢全部都係要搞呢啲嘢咁樣啦。咁所以今次我哋嘅主題曲揾 Super Moment 唱，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哇，咁你個投資額好勁先到，唔係㗎，人哋係真係同我有，因為有一個咁樣嘅心，我都冇收錢。因為有個咁嘅心，先希望所有嘅錢係擺曬落製作嗰度啦，係啦，製作啲勁嘅人才去製作，係啦，咁就但係最出名嗰幾個咧都係冇收我嘅錢，即係呢啲係難得啊嘛，呢啲咪志同道合咯，唔知我上一套戲嗰個撚樣咁，屌樣樣都講錢。樣樣都講錢，仆街講唔緊要啊，都人哋都照俾你，俾撚完你啲咧咩喺度當緊我哋傻仔，好撚簡單就兩件事。我話點解63場戲我得三場戲，好緊要噶，最感動係你嗰個位啦，點點點啊，其實我已經知賴撚咗嘢噶啦，我已經知賴撚咗你，咁你唔撚感動，點解63場戲你有60場我得三場？你唔肯調轉同我，好啦，佢解釋唔到嘅。其實佢以為自己好撚叻，我唔撚夠佢講，係因為我顧撚存在大局，費撚事屌佢，即係好撚戇鳩嘅。其實佢一下就啫，一下就我同佢斬攬，一下就斬攬，遲啲真係會同大家分享。等我成件事完成曬先，一定我一定會講，係啦，同埋你身邊僅有一個技術高你幾班的一些賤人啦，係啦，因為他真的很撚勁啊！啲糖衣毒藥真的很撚勁，係啊！佢每一次填鳩你嗰啲説話咧，填完之後原來是下一轉嘢咧，就懟你一懟下你兩下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次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。而我亦都同我全就嚟緊新嘅夥計咧，全部會簽合約，合約裏面都定明係啦，佢條 report line 點樣，佢要揾佢哋嘅 OEM 先再揾我，或者先再揾老細，就唔會直接去揾到老細。even 我你有佢聯絡，俾我知道咗有自己 contact 之後咧，我哋會即炒嘅，係啦，合約寫明，唔係咩有緩咩叫咩緩衝期啊嗰啲咩即係俾你試幾個月先，我屌你啦，即走啊你，冇嘥鳩我時間啊，你唔做大班係啦，咁呢幾個禮拜都真係發生咗好多嘢， 係啦， 我都好攰，我都好耐冇點樣話真真正正瞓過一個靚覺，係啊，咁但係咧又值得嘅，係啦，又值得嘅好多嘢都咁啊，所以咧就今次我哋期待呢個無合嘅前傳的一個電影啦，咁另外咧再加埋我哋基本上喺十月，我諗九月尾我哋有個探訪無手嘅活動嘅，咁但係我睇下點樣聚一班人可以去咁樣，可能用無合嘅隊形去都唔奇，咁跟住就係啦，咁你話特區嗰啲咩慶功宴啊嗰啲，佢未必搞啦，因為真係覺得 friend 底嗰啲就唔係香港人嚟嘅，係啦，香港幫手嗰幾個我都冇噶啦，人哋歸咗邊噶啦嗰啲，都所以都就算搞我都約翻我自己啲嘉賓搞啦，我都唔會動員佢哋啦，係啦，我哋講真，跳去大把老友驚 high 咩係咪先？哇！今日嘅資料雖然我遲到，但係好豐富下，我覺得。你覺得點咧？ 你唔好美化咗你嘅遲到。 咁你認唔認為係豐富嘅？你唔認為係嘅？ 豐富但係唔關你前遲到。 得啦，即係豐富啦。你死咬都冇用，根本就係我嘅關係。 係因為你 好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唔俾你講，係咁啦。 遲到。 拜拜。